10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07.6 来了，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单说于学斋，登上火车到北京。到了北京之后，先到前门外，有一座通天福客栈，包了房间住在这儿。第二天下午，溜溜达达就到了前门、东西单各地方溜了一圈，先看看这个市上啊有什么变化没有。好嘛，这个世上是光怪陆离，五花八门呐。首先在天安门一带，他发现过队伍，老百姓都躲开了，头前有银马，银马马队过去之后，再往后瞅，八抬绿泥的大轿，轿帘撩着呢，里边坐的那个老头顶戴花翎，朝服补褂，那执事人等打着什么官衔牌、官衔灯、龙虎棍、削金伞、皮锤、皮槊、大刀、雁翎刀，俨然跟清政府那时候没有区别。他也没看清坐轿子的是谁，铜锣开道，威风凛凛过去了。他就问路边的人：“哎，老弟，借问一声，方才那是谁？”“哎呦，那是庆王爷奕匡啊。”“哦，他就是庆王爷，这是上哪儿去？”“进宫啊，给皇上太后去问安呢。”“哦，皇上太后还存在？”“嘿，你是外地人吧？对北京的情况你不熟悉啊。”“都存在呢，现在别看清帝退位了，人家还有个小朝廷呢。三大殿以后的进宫是人家的天下，人家仍然还有文武百官，还使用太监，人家不受中华民国的约束，中华民国对人家优待条件，每年给人家花费400万两。你没看人家这穿着打扮还保持原来那样吗？”“哦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”于雪斋一瞅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现在是中华民国，里边还有个清帝国，国中还有个小朝廷，很有意思啊！往前溜达，他着眼一看，这街上的人呢，什么样的都有，有的穿着西服、皮鞋、文明褂、礼帽，凡是这样的人都昂首挺胸，甭问，都是国外回来的华侨留学生，趾高气扬，不可一世的样子。还有的人穿着朝服补褂，有的人西服革履，有的人土不土洋不洋，什么样的都有。然后老头来了兴致了，又到了大石蜡转一圈， 又到了北京最著名的八大胡同。八大胡同是窑子集中区，他一看呢，比五年前还热闹，车水马龙啊，各种说笑的声音把天都闹翻个了。哎呀，老头一瞅，别看这个世界这么乱，死了那么多人，打死的也好，饿死的也好，病死的也好，但是这个北京照旧是这么繁华呀，有钱的人还是不少啊。他一盘算，差不多民国呀跟满清一个味儿，该着张作霖走时去，明天我就去拜会殷昌。老头回了店了，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吃罢了早点，雇了辆车，带着礼物找殷昌去了。那殷昌那个府邸那也太阔了，把门的八个人都挎着盒子炮，一色都是新式陆军的军服，穿着大马靴。老头离老远就下了车了，跟门上的人报通了名姓，一说门上的人还挺客气，让他稍后片刻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殷昌还正在家，一开始殷昌瞅瞅名片就一皱眉，于雪斋这老头还活着呢，听说他在奉天呢，跑这干嘛来了？哎呀，这种人能量很大呀，还不能得罪，千里迢迢到这儿肯定有大事儿，见见吧。请，真搭了个请字。于雪斋命下人拎着礼物，老头在前面走着，来在客室。殷昌对他还蛮恭敬的，站起身来一抱拳，老先生还这么硬朗，没想到又见了面了。哎呀，老大人呐，托福托福啊。小老这次从奉天专程来拜会大人呐。哎，别客气别客气，咱们都是自家人了。大人，这有点薄礼，请笑纳。可不是我的礼，我这叫借花献佛呀。往上一递，一盒山参呢。殷昌打开一看就一愣，这么大，这能有多重？七两微参，八两微宝，这都超过一斤。是啊，这可真是稀世的珍宝啊。老先生，您方才说借花献佛，替谁送给我的？一会儿再唠，一会儿再唠。就这么的，殷昌见着礼物高兴了，热情款待，屋里没旁人，他俩唠上了。殷昌就问，究竟你替谁来的？哎呀，大人呐，无话不谈吧。我知道您公务在身，很忙，咱也甭兜圈子。我这有封信，您看看，这封信是给您的，还有封信是求您转达给袁大总统的效忠信。哦，究竟这个人是谁？就是奉天新民府前营总指挥协领张作霖。张作霖，嘿， 小小的邪岭，我还真没听说有这么一号。这殷昌啊，120个瞧不起。把信打开，撇着嘴看完了，把信放这儿。我老先生，我不是驳您的面子啊。张作霖、充其量无非是小小的一个邪岭，区区无名小辈。像这么个人想走大总统的门子，有点痴心妄想了吧？我不便给转达呀。大人，您说的对了一半。要按正常来讲，是这么个理儿。张作霖顶多是一个地方上的邪领，按新军编制无非是个旅长，他想要走大总统的门子和大人的门子，那的确有点过分。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我大人，你知道张作霖是怎么回事吗？他有什么丰功伟绩，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？对，您算说对了，张作霖这人可不简单呐。他就是个胡子出身，当过保险队的队长，当过什么胡子里的团练长，后来接受朝廷的招安，在西民府为马队的营滚，此人剿匪立下汗马功劳，智杀杜立三，平了悍匪金寿山，后来蒙古剿匪立下卓越的战功，曾经升过三营统领、五营统领、七营统领，驻防在洮南府。远的不说，就说最近吧，乱党作乱呐，把奉天省折腾得乌烟瘴气，赵帅一筹莫展，那张作霖一马当先，平灭了乱党，保住了东三省的局势安定。难道这不是功劳吗？现在张作霖在赵帅面前说一不二红的法子啊，他手下有六七千人，六七千杆枪，而且他手下的弟兄以一丁十，几万人都不换。如今的张作霖虽然官不大，那是东三省最有实力的武官了。大人请想，现在社会这么动乱呢，要没有枪杆子能不能行？东三省离着北京又远，鞭长莫及，没有大总统的心腹在那儿坐镇行不行？再有一样，我不便说穿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好吧，那我就说，赵大帅赵尔巽对共和态度暧昧，时时留恋清政府，这您是知道的。这个人他不保险呐，一旦赵帅在东三省阻止武装对抗新政府，对抗原的总统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身边要不要有一个控制他的人？要不要有一个大总统的心腹在那监视他？请大人三思啊。我看张作霖就是最理想的人选，无论是为大总统， 无论是为中华民国，无论是为大人民，我看这都是有好处的。千万不要以出身高低论英雄啊。哎，这雨雪斋真能说呀，真就把殷昌给打动了。殷昌最后把桌子轻轻一击，好吧，老先生，您算没白来，礼物信我一定及时交给总统，你就单听喜信吧。哎呀，多多拜托了，要不怎么叫话是拦路虎，衣服是渗人毛呢？好汉得出的嘴上，好马出的腿上，一样的事儿。经老鱼头这么一说，活灵活现，程伯厉害，啪啪啪这一摆，殷昌心服口服。对张作霖来说无关重要，主要说对赵尔巽不放心，那就把张作霖提拔起来了呗。礼物收下，让老头回去听信儿。老头就说，哎呀，我得几天能听着回信儿啊，大人呐，越快越好。殷昌想了想，哎，这样吧，你多住几天，钱不够在我这儿拿，哎不，我带的钱足足够用。你再等个几天，今年呢，是元大总统55岁寿诞之日，北京和中南海还有个大热闹呢，你看个热闹，然后听个信儿，然后再回去。那好吧，像我这种身份的人能参加元大总统的寿诞典礼，我太感到荣幸了。5天之后你来，我领你进中南海啊，还是这个时间。哎，好了好了。老头轻松愉快回去，又抽了点大烟，此后的几天就闲溜达。5天之后来找殷昌，他提前来了一小时。殷昌全身戎装，汽车准备好了。老鱼头还没坐过这么漂亮的汽车，这给别花多少钱买的？德国皇室送给大总统的，大总统赐给我的，是啊。大总统够大方的，这玩意儿坐上一定比那大轿还舒服，那是自然了。请上车。他们俩钻进汽车，这车后头啊有脚踏板，这是后安装的。脚踏板上头站着4个全副武装背盒子炮的护兵，滴滴滴。这车子一开动真显着威风，老鱼头在里边坐着东张西望，那比那大轿这边快多了。拐弯抹角直奔中南海，到正门这儿连车子都没停，老鱼头插刺眼睛紧看，一瞅正门这儿挂着2面交叉式的大国旗，红黄蓝白黑5色旗代替了黄龙旗。再看那门口站着24名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，站的是笔管调直，连眼睛都不再眨巴的，跟假人似的。执行官穿着呢子军装，大马靴，1巴掌宽的执行带更显着威风了。一看殷昌的车子来了，执行官往旁边一闪，当行军礼，车 车子是开进中南海。到了万字廊，车子停住了，有人跑步前进，把车门拉开，殷昌披着斗篷在里边出来了，然后老鱼头也钻出来了。于雪斋也从来没进过中南海呀、啊。原来有皇上的时候，这是皇家的园林呢、啊。三尺禁地，像他这种身份哪能来得了呢？这还头一回呢。殷昌先领着他到上礼的地方，这上礼的地方也分等论级，上这上礼的都得总督、巡抚、部一级的，连道员都不能沾边。殷昌啊，对老鱼头格外的提拔，叫他在这上礼。礼物上了，登上祭了，过了一个军官，恭恭敬敬的拿个托盘，里边托着大红缎带，上面还有一朵红花，让老头挂到胸前。闹了半天，给大总统祝寿也分等论级，这个大红缎的这属于贵宾，还有一种粉色的，还有一种蓝色的，还有一种绿色的，老头是一等的。大红缎带往胸前一别，殷昌陪着他转了两圈，这才跟他说，我说老先生，我公务可挺忙，我见大总统要去回话，你看今天这中南海来了多少人呢，我没工夫陪您了，您来听我个回信。哎呀，老头一听有点着急，大人，这么大的中南海，我在哪儿等您呢？不必担心，定到春藕斋三小时之后啊，你在那儿听我的信。好嘞。殷昌迈着大步走了，老鱼头在后边看着，不住的羡慕。哎呀，心说现在那个旗人呢，满人都不吃香了，唯独殷昌还照旧吃香。看来他巴结袁世凯算巴结对了，仨小时可不短呐，我溜达溜达吧。就这样，他背着个手，在中南海瞎转悠。他一看今天的来宾呢，太多了，有男的有女的，有中国人有外国人，有穿朝服补褂的，有穿长袍大衫的，还有的西服革履，有的多数都带着太太，胸前都带着标志。于雪斋一想，我这是贵宾，我是红色的，比他们都高了一等，自然而然的他的腰板就拔起来了，里边这招待一看带着大红缎带，哟，真是大吃一惊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抓着天使的翅膀，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，我们